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抬起自己的右手，强忍着脱力的虚弱感，将自己残存的魂力缓缓凝聚到掌心之中。伴随着淡蓝色的光晕，蓝银草从他掌心处生长而出，散发着淡淡的生命气息，随着魂力的波动轻轻地摆动着。在那淡蓝色的光芒牵引之下，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缓缓朝着唐三的方向飞了过来。 盘膝坐好，一手武魂。 唐三依言在原地盘膝坐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右手的武魂之上。此时随着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的接近，唐三感受到一股空前强大的压力，全身骨骼甚至都在这种压力下发出轻微的响声。很快黄色光环来到了唐三头顶上方，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那黄色光环突然收缩，变成一个只有手镯大小却无比凝实的金环，直接套落在了他右手掌心处的蓝银草武魂之上。唐三只觉得右手如同侵入岩浆一般，一股炙热的能量疯狂涌入，剧烈的热流瞬间冲入体内，刹那间五内俱焚，唐三的身体不禁一阵剧烈的颤抖。 不论魂环的力量如何冲击你的身体，谨记一定要保持清醒，只有这样未来才能更好地利用魂环的力量。 这是唐三听到大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下一秒钟闭合双眼，他的意识已经完全沉浸在那滚烫的海洋之中，体内的玄天功内力仿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点燃了一般，热流瞬间传遍全身每一处地方。唐三只觉得自己张开嘴仿佛就能喷出火似的， 好霸道的力量。 奔涌而入的魂环之力顷刻间洗礼了唐三的身体，但令唐三有些奇怪的是，如此滚烫的能量却并没有将蓝银草武魂摧毁。意识中突然一亮，唐三似乎看到自己沉浸在一片火焰的海洋之中，而就在这片火焰的正中央，一株孤独的蓝银草随火焰清白，不论那火焰如何剧烈，却无法将它摧毁。唐三心中大喜，这似乎是内力中的内噬境界。前一世他因为修炼玄天宝录时年纪已经太大，始终没有感受过这种境界，没想到竟然在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时候出现了。在火焰的烘焙之下，蓝银草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本纤细的草叶开始变长变宽，淡淡的蓝色也逐渐变得深邃起来。深蓝色的草叶在火焰海洋中蔓延开来，灵动的游荡，就像是无数条曼陀罗蛇在火中窜行。淡蓝色的草叶开始变成了深蓝色，上面还有着些许黑色纹路，与之前的曼陀罗蛇身上的纹路一模一样。轰的一声，所有热流奔涌而出，唐三感觉那炽热的气息仿佛将他的身体融化了一般。而就在下一刻，他仿佛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破裂，紧接着那股热流疯狂地散开再融合，融合到了一股乳白色的气流之中，原本的蜿蜒小溪瞬间变成了小河，匆匆流淌。所过之处，炽热的痛苦已经消失，只剩下烫胃的舒适。成功了，狂喜再次降临。对于那种破碎的感觉，唐三再熟悉不过，那分明就是玄天宫第一重瓶颈破开时的感觉。内力与魂环之力融合在一起，变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速围绕着体内经脉旋转数周，再缓缓流入自己的丹田之中。正如唐三猜想的那样，来到这个世界之中，他的玄天功无形之中已经与魂师的魂力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契合。玄天功的每一重对应着魂师的一个称号，得到这第一个魂环，他终于突破了玄天功第一重的瓶颈。当然 他现在的力量绝对不只是玄天宫进入第二重那么简单，他还拥有了唐门所没有的武魂的力量，以及第一魂环带来的技能。吸收魂环后所带来的那种舒爽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仿佛飘在云端魂不受力，又仿佛进入了极乐的巅峰，全身上下36000个毛孔无不张开，贪婪地呼吸着美妙的空气。质变令唐三的身体已经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唐三尽量平静着自己内心的激动。玄天宫在魂环帮助下的突破告诉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恐怕再也无法和武魂分开了。魂力就是玄天宫内力，内力也就是魂力，自己注定要走上一条魂师的道路，当然他是属于唐门的魂师。当唐三缓缓睁开双眼时，天色已经大亮，新一天带来的蓬勃生机仿佛在呼唤着唐三的身体。唐三低头看向自己，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因为得到魂环而产生了一些变化，原本瘦小的身材似乎长高了一些，肩膀也宽阔了几分，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莹润的光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力量的轻盈感是那样的舒适。不需要刻意去试验，唐三也知道自己不只是内力突破瓶颈，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在百年曼陀罗蛇的魂环作用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清醒过来，唐三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师，他急于告诉大师，大师的魂兽拟态理论是成功的。整个融合过程中虽然也承受了不小的痛苦，但却没有任何冲突的感觉。当他的目光找到大师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大师躺倒在地上，身体似乎已经僵硬了，一动不动。在他与大师周围用硫磺粉围了一个圈子，和之前营地的情况一样。 老师， 唐三心中大急，赶忙一翻身来到大师身边，将他的身体扶了起来。 老师，您怎么了？ 大师那原本僵硬的面庞上黑气环绕，整个人已经是进的气多出的气少，身体硬硬的，已经失去了所有感觉。 老师怎么会中毒了？ 带着疑问，唐三突然感觉到大师的身体有些异常，赶忙一把拉开他右臂上的衣袖，只见大师的右臂已经比平时肿得大了3倍之多，皮肤被撑得变成了亮紫色，幸好在大臂根部紧紧地系着一根布带，显然是大师发现自己中毒后的急救措施。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毒素没有蔓延的情况下，他却依旧昏迷了，可见这毒是如何的霸道。脑海中灵光一闪，唐三突然明白了大师中毒的缘由。 先前我们在被曼陀罗蛇追杀的时候，老师的武魂罗三炮曾经被曼陀罗蛇咬了一口，正是咬在罗三炮的右前腿处。兽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哪怕老师的兽武魂是变异的也是一样，武魂中毒就相当于宿主也中了毒，而老师还一心帮助我吸收魂环，丝毫不顾自身安危。等到他自己进入修炼状态后，他的魂力克制不住毒素，于是毒发了。 唐三摸了摸大师左手的脉搏后，暗暗松了口气，毒素尚未攻心，还来得及救。 幸好老师阻止了毒性蔓延，否则我也没办法了。 出身唐门，对于毒伤如何处理，唐三再清楚不过。此时他也顾不得火焰是否招来魂兽了，飞快地从周围找来一些干燥的树枝树叶，用火折子点燃一堆火，然后把大师的右臂衣袖直接扯了下来，用大师给他的短剑在地上挖了个坑，然后取出清水把剑身洗干净。篝火烧得渐渐旺了起来，唐三将短剑在篝火上反复烘烤后，这才拖着大师的身体来到小坑旁边，让大师的右手垂在坑中。深吸口气， 唐三手腕一翻，一连三剑分别划在大师的脉门、臂弯和腋下，顿时三股紫黑色的血液带着浓郁的腥气和淡淡的茶香激射而出，宛如三道小河一般流入了事先挖好的小坑之中。唐三一只手按在大师胸前，刚刚提升过的玄天功内力催动而出，左手连点封住了大师胸口位置的四条经脉，使毒气不至于蔓延，同时右手开始在大师胸口上轻揉，凭借内力催动大师体内气血运行，将毒素缓缓逼到一处。玄天功作为唐门最高内功心法，本身就有很强的驱毒作用，它并不是刚猛的内力，但却极为细腻，如丝如缕地深入大师体内，务求不留下一丝后患。解开大师的上衣，唐三仔细地观察着大师身上的黑气，在玄天功的作用下，黑气逐渐汇聚在一起，朝大师的右臂方向流去。此时唐三依旧没有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毒血流出，大师肿胀的手臂渐渐回缩，皮肤的颜色也变得渐渐正常起来。大师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口中已经开始有呻吟声发出，随着紫黑色鲜血渐渐流尽，开始有鲜红的血液出现，大师的手臂也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唐三这才挑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凭借内力飞速地将最后的毒素全部一次性排出，然后飞快地封住大师手臂上的血脉，从自己身上撕下几条布缠在伤口处。之前他之所以不急于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是因为怕大师流血过多，毕竟他中毒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毒素驱除完毕，唐三已经是一脸汗水。尽管玄天功进入了第二重，但还算不上强大，而如此利用内力辅助驱毒是最耗费内力和精力的，因为吸收魂环而带来的力量感此时也变得有些虚弱了。唐三用清水帮大师把手臂洗干净，然后把那满是毒血的小坑用土掩埋，这才算是完成了全部工作。接下来大师整整昏迷了三天时间，期间他不断的发烧，唐三每天也只能给他灌一些清水下去。为了让大师的身体能够补充一些营养，他甚至切下了一块树干做了一个小锅，拿带来的干肉用清水煮了一些肉汤。由于这里是猎魂森林，唐三一步都不敢远离大师。幸好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偶有魂兽经过这里，但大都是十年魂兽，而且攻击性也不强，并没有给唐三带来什么麻烦。当大师清醒过来时，已经是第四天的中午，虚弱的身体用不出一丝力气，大师只觉得眼前一片发花，天旋地转的感觉令他找不到方向，哪怕是抬抬手都非常费力。 我这是怎么了？ 老师，您醒了。 唐三惊讶地凑到大师身边，将一股精纯的内力传入大师体内。在玄天功的帮助下，大师的精神振奋了几分，眼眸也终于渐渐地聚焦了。大师有些惊讶地看着身边的唐三。 小三，我还活着。 老师，您活得很好，不过这次恐怕要休息很长时间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